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 ！HKP 乜乜乜，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我刚刚咧听呢一段征稿嘅时候咧，唔好意思啊，抢我哋姜先，其应该系你噶嘛？ 呢个征稿之前， 我哋只系咧能够系讲咗真话啫，就不能够破到迷信 啊。 呢下嘢我哋都要即系深切地反省同埋， 唔系 迷信都系真实嚟嘅， 都可以咁讲嘅。咁啊，即系你嗱，你讲 翻，你有嘢悔疚 ，Anthony 头先你 break 嘅时候啊， 唔系，因为我啱啱即系你提先，大家一齐听到一个即系访问啦， 吓， 系，咁个访问就系呢、這个浸大退联嘅一个召集人系嘛？喂，咁我有啲。即係有啲後悔喎，即 係點解咧？ 點解即 係你靚女你唔去訪問？ 唔係靚女，因為其實原來咁智障嘅咧。即係如果我真係訪問佢，我可以 KO 佢喎。即係你話即係我本身都諗住單 play 佢算嘅喎，即係冇諗過即係原來咧。即係如果我去訪問佢，應該即係都 我又唔敢侮辱人哋話佢智障，我真係覺得。即系唔系佢外形 OK 嘅喎，原来先你即系想出嚟嘅，立立啦吓，我 黑眼圈好劲喎。 咁大佬搞退联嘛，系咪？即系 咁都叫 OK？ 风餐露宿咧，可能要系咪？日同人哋开会咧，咁系咪？但系我系听唔到你一个理据， 好开心咯。总之就系、是。 一个理据， 即系好似 Jacqueline 同佢即系搞掂咗暗疮咁样， 真系贱啊！呢啲人，喂，我听唔到一个理由，你系认为退联系啱嘅。 啊 是不是即使我未必同意你的内容啊，你只是说个运动可以搞激啲啊嘛。 唔系佢话可以向前走，咁同埋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即系其实佢对学联好失望，因为其实讲改革咧，搞咁耐以嚟咧，都系指民流推响，都未有做过嘢。 大哥啊，我俾你喺度不停喺度冲击啊，我搞咩改革啊，大佬？ 啊哈， 系咪？由呢个港大旧年几月开始啊？ 系 十月一月开始啦。 嗯， 系咪啊？排住队要退联啦。 嗯， 改咩甲啊？ 嗯， 所以有啲人个讲法冇错噶，共产党最开心啊！你唔好话我讲啊，共产党见到你咁，一定好开心啦，背后一定系有策划啦。 嗯， 咁简单嘅道理大家都唔明，你冇时间去处理运动嘅问题，政改方案就嚟过啦。 嗯， 你个个喺度搞退联，我就要招呼自己内部。我仲边有时间搞？ 嗯， 唔好话搞改革啦，面对政改方案都冇时间啦。 啊，呢个你又讲得啱，即系八五二嗰度咧，就即系讲话商学点解对于呢个咩辞职公投又好，快民下一步行动，完完全全系连资源都唔俾嘅原因，就系、是、自顾不暇。 系， 咪个个都自顾不暇咯？系咪？因为呢一个系共产党有计划、有部署嘅秋后算账嚟噶嘛？ 咪但系同 喺雨伞运动之后。喂，佢食住你个势噶，第一我唔让步，你乜嘢都争取唔到。好啦，咁啲人实赖啦，你勇武又好，唔勇武又好，佢都有嘢赖咧，因为你失败咗嘛。 等你鬼打鬼 咯， 你鬼打鬼，你继续纠缠喺个问题上面，你仲有时间搞占领运动？ 嗯， 话咗噶，本来政改方案如果通过嘅时候，会搞多次占领噶嘛，或者事前去焗啲立法会议员噶嘛。 嗯， 喂，这个有部署有计划的秋后算账，其实就是为了背后的目的，第一亦都为了长远的目的，当前的目的就是搞政改方案，第二就是长远来讲、你学联这班契弟不要再烦我了，在赢的眼中。 但问题你读下共产党历史你都见到，喂，即是你国民党大军压境的时候，他们都停止党内清算的，喂，你学联那些人应该 sense 到这样东西的、 但是里面有鬼的嘛，有些是真心，有些是交。加加埋埋咪似模似样咯。喂，老实讲，讲得难听啲，头先嗰个咩所谓召集人，喺我哋嘅年代点捻到入到大学噶？咁嘅水平。咁你唔中意学联咪唔中意学联咯？你都唔系学联嘅会员咯？你都系咪啊？我哋一脚就伸你走啦！难听啲讲就 啊， 你同台辩论，你都嚟嚟搞得掂啊，哥？喂，大佬啊，嗰、那个仲差过一个。香港嗰啲明星仔啊， 系即系差个 陈，问啊，大 差个陈，差唔差个陈小春先， 有得比美啦， 系 系咪 啊？ 喂，观音娜啲访问好过佢啦，系嘛？ 哦 ，OK， 啊吓， 都唔系嘅，一次事啊，屌， 系咪一次事啊？ 屌濑个嘢啊！你唔好讲啊，真系。 继续啦，继续啦，继续啦。 喂，香港啲明星仔，喂，嗰啲水平嘅访问咪同头先嗰个差唔多咯？ 啊 吓， 系嘛？系咪讲暗疮啫？ 哦，即系 系咪讲化妆品啫、 啊、？OK。 点会一个大学生接受嘅访问嚟噶、 啊？ 一个理据我都听唔到、 啊。 嗯，即系等待学联嘅改革，咁然后等咗咁耐都冇，就非常之失望。 梗系啦，我 Pioccio 牌喺处理你班契弟嘅问题上边啊嘛，我都识答你噶啦，阿哥，你有冇、嗯、你作为学联嘅成员，你有冇走出嚟帮下手，大家一齐托缴啊？ 系、嗯。 系嘛？浸大嗰阵时候，你有冇去提交意见书啊？咁冇能力改革啊？ 喂，但系你睇翻转头，原来高登讨论区嗰度咧，即系帮浸大，即系做好多嘢喎、啊。喂，好多 post 咩？浸大退联，仲差246票，跟住然后啲人喺度慢慢同你数喎，仲可以。 嗯。 喂，即系其实你，即系你虽然话咩喺道理上面，即系退联嗰班又赢唔到你，但系问题即系网络动员个啊， 输晒。 系啊， 输晒嗱！我今日咧都反省咗第二个问题嘅，就系、是、因为点解咧？大家都依然系睇住个主流传媒，主流传媒梗系唔撑呢样嘢啦。因为主流传媒噏嘅嘢以后有理据噶嘛，咁你根本系冇理据噶嘛。 你搞错晒啦，有主流传媒撑噶，嗰个叫文汇报。 文汇报 哦，即系要多谢文汇嗰个啊。 系啊， 系嘛？嗯， 喂，你喺成个新传媒里边，喂，除咗。我哋花生台勾下勾下之外，系走嚟即系屌柒嗰班友够勇气嘅，系嘛？你唔使勇气噶，屌俾人围剿噶嘛，系咪？系我哋先出手喐佢咋？阿哥，我哋够胆嘅。喂，其他襟若寒蝉，全部都系即系暗咁样，冇人讲噶。 咁啊，老萧都有讲嘅。 阿老萧系衰啊， 富人媒体都讲好多噶，你真系 富人撑嘅，屌。 系啊，仲有个阿浸大 Carol 即系帮埋手啊嘛。 系嘛？ 系啊。 咁即係你都不過我覺得 喂你 Eason 都出埋啦， 係嘛？ 係咪嗰個叫 Eason？ 浸大 Eason 啊 ，Eason 啊， 唔係真係 Eason 屌， 唔係陳奕迅啊，我等緊， 我知啊， 我梗係知咩叫 Eason 啦 ，E 級啊嘛，大佬，你冇當我傻仔先啦，屌！雖然我哋個年代唔計嗰個級數，大哥 嚇， 嗯， 喂 ，Eason 都出埋啦，係咪？ 嗯， 點搞啊？所以頭先結尾嘅時候，我真心啊。冇得搞噶啦！ 嗯， 上帝要你灭亡，必定令你疯狂 咗啦。低温已经讲， 同埋你一定要系置诸死地而后生。 诶、 对学联嚟讲，对香港人嚟讲都系衰到贴地啦。大家先识反省嘅，所以咧，你哋大家唔好有太高嘅期望啊！我都冇期望噶。 嗯， 下年系几多？2016 立法会选举年， 本土派真系掂噶，我信掂噶。唔好捻搞我啊！你唔好以为我走去追击佢啊！屌你妈，我输到扑街，仲衰过上一镬啊！上次我都有10% 啊，大佬，系、 嗯、 咪？我又大中华交到左交，唔捻扑街，死梗我俾你听， 孭住两个原罪。 佢点咧？佢要经过一届嘅立法会选举，即系话起码有5年咧，啲人先会深切反省，知道佢嘅问题喺边度。 即系你要 dark age 先得， 一定要有呢个 dark ages 嘅。呢、這个阶段系必经的香港人，因为点解咧？大家其實咁多年嚟嗰、那個嘅抗爭又好，嗰、那個奮鬥好咧，發覺真係冇成果嘛。我亦都理解呢種心態，亦都有社會基礎喺度。 嗯， 咁咪將嗰啲嘢調翻轉頭嚟諗咯。以為調翻轉頭諗嗰啲嘢就啱咯，其實錯曬。 啊哈， 嗯， 其實應該係更加 sophisticated 諗邊啲我哋間時係 OK 嘅嘢，我執翻嗰啲 elements 出嚟，即係例如話非暴力抗爭係 OK 嘅。 嗯 ，OK， 我哋嘅抗争系有情有理有节系 OK 嘅、嗯，有啲退让嗰啲嘢我哋系要做嘅。 嗯， 喺个运动过程里边啦，我唔系讲紧谈判嗰啲， 系 咁啊鸠屎嘢啊。 嗯， 喂，你定咗个大方向、大路向出嚟就 OK 啦。而家唔系，俾阿爷爷两嘢打散你咯。 嗯， 散捻晒啦，成个运动真系一国一制啦、嗯。你班粉肠配合佢啊、嗯，你成班人散晒，大家互屌。 嗯， 系咪啊？我哋都有扮演呢个角色，就帮你互屌，本来谂住屌翻个转头噶嘛，但系都做唔到啊！而家 咁啊，立此存照啦 ，save 翻呢集， 咁咪大家 即系大家 download 呢一集节目吓， 就去呢个股海云图， 系 咪？睇下股票，搵翻啲咩股好过啦， 仲 即系赚到钱嘅就吓、啊、不忘即系进贡下花生台咁样 去。喂，其实老实讲，香港人都系好奇怪噶啦。 一方面就話即係蝗蟲，另一方面全撚部都買曬嗰啲股票嘅啦，仆街， 嗯， 係嘛？面不紅耳不赤咁買噶啦， 嗯， 騰訊啊，係咪？即係小弟揸個中國航天科技啊，屌你咪唔撚係咩嗰啲？系咪？仲有咩一路一带嗰啲啊？我都唔记得咗，好多名，个个名都有个中国概念开头嗰啲啊，系咪？咪、全面投共咯，大家一齐，屌佢真系。 买股票又唔等于投共嘅。 我知，我都有反屌，嗰啲系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嚟噶嘛，大佬，我哋要喺个环境里面生存噶嘛。 咁啊，即系喂，差唔多，喂，讲讲少少政改啦。咁啊，政改其实咧就即系终于就丑苦尽须见家翁啦，系咪？咁啊，即系其实嗰、那个我谂相信大家都好睇过嗰个方案嘅内容啦，其实都唔会意外，而唔会意外，亦都一样嘢吓，亦、都会有少少意外嘅就系咧，即系原来呢、這个即系中央咧，真系寸步不让，连民主化呢个叫做提委会一步咧，一啲都唔做。吓、咁啊变咗就系话嗱，咁而家你入闸容易出，出闸难，咁入闸就系百分一啦，系嘛，咁啊最后尾就俾你最多只系得三个人出闸，咁三个人出闸，就算你过半数嘅呢个提委会都好，都仲要计票数啊，吓、咁你好彩嘅，你过咗半数，喂，咁你为非啦，为非喺而家呢个提委会嗰个组成不变嘅情况底下，你点同直共产党斗啊，系嘛、喂，你如果你组泛民嘅非，最多数几多？是百零二百嘅啫嘛，系入到闸俾你入到一两个咯，系嘛？但你出唔到闸噶。好啦，你记唔记得曾玉成嗰阵时讲啲咩咧？即系喺年几两年前， 佢都会辞职啊嘛。 年几两年前唔系话会辞职，佢就话，佢就话咧，即系其实冇可能辞职嘅。而辞职嗰样嘢咧，即系其实佢会造成两大问题。第一，就係、是、嗰、那個喂，你成個會議都有人主持㗎，喂立法會即係唔使開會啫。如果我辭職嘅話，喂同埋就係話，唉、呢、這個代主席係唔可以代為主持會議嘅、所以咧主席就自然冇代主席、第二方案只欠一票嘅話，證明呢個方案爭議非常之大，即使政府夾硬通過咧，亦都解決唔到管治問題、呢個係13年9月27號曾玉成喺呢個城報嘅報導嚟嘅。 但而家佢喺度讲， 佢话系会解决唔到管治问题。嗰阵时讲嘅，今日讲啲咩咧？ 但而家佢讲紧话会先投票后辞职、 即系其实咧，即系你阿爷吹鸡咧，其实咧，即系你讲嗰啲嘢咧，完全可以唔使算。 阿爷吹鸡，全部跪低， 全部跪低啦。 所以头先咧睇翻个方案啦，百分一跟住机构提名咧、其实阿爷根本系将个波抛翻俾你泛民。个目的咧，其实佢都冇诚心诚意咧，想真正咧系落实咧香港能够普选行政长官嘅，呢、个就系佢背后嘅底蕴啊！ 咪就系赢到尽咯，咪、就系赢到尽啫嘛， 关我事啊！ 啊 我俾你，你哋唔要啫， 讲、 咗好多次啦，不厌其烦啊！ 同埋嗰样嘢，你都系一个喂，都系玩鸠你啫嘛，俾你入闸，但系永远出唔到。喂，老实讲，喂你提委会你都唔民主化嘅，我真系冇办法出到嘅，老实讲系。 诶、佢哋嘅 argument 非常之简单，你唔好再提啲咩提委会嗰啲咁嘅嘢。最紧要香港有冇一人一票？有啊嘛，咪即系我搞掂咗个承诺咯。 喂，最近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扯开少少话题咧，佢就话：喂，冇理由噶，美国佬、英国佬都赞成，点解泛民通过唔到咧？咁样啊，我觉得呢个一个好问题，真系。 咁点好法？ 我就答佢啊！我用翻我大军阀嘅 argument 啦、我话第一，喂，你而家美国佬 preoccupy 喺 ISIS 嘅问题上边，苏联嘅即系克里米亚嘅问题上边、，priorities 都唔喺中国啦，要拉拢中国啦，因为嗰个三国嘅战略关系啊嘛。第二，你估真系泛民系美国佬条僆啊？ 啊！ 喂，呢个系一个错误嘅理解嚟噶嘛？ 系、 你成日当系宣传口号，当泛民系美国佬条僆。就所以呢美国佬做乜佢就会赞成乜。呢个系错㗎。错嘅分析嚟㗎。 咪同埋有一样嘢呢有好多人呢就觉得即系美国佬有道义。即系因为佢有个咩即系咩香港唔知乜叫法㗎嘛系咪 ?Hong Kong Act。 係香港 Act 㗎嘛。咁佢 准备会立啫。 啊 ,ok。咁佢自己本身都有咁样嘅道义㗎嘛。咁用一个道义论去解释呢个美国嘅行为。咁其实呢即系我又要介绍大家睇一睇呢呢个 House of Cards 啦呢个纸牌屋啦。纸牌屋就算讲到系自己美国公民嗰个权利都可以牺牲。即系其实有一集我即系最近唔知 EC Season Free 啦。 係咪好似啊？咁其中有一集咧，佢係講緊咧，即係呢個佢有個美國公民，因為去咗呢個俄羅斯嗰邊就係為嗰啲即係叫做係嗰啲叫做係同性戀啦，嗰啲即係維權嗰啲人咧，就一齊去示威咁樣樣。咁但係最後尾咧就俾人拉 Q 咗喎。咁拉 Q 咗之後咧。咁然之后喂佢又唔肯 back down 啦又唔肯认错啦又唔肯写悔过书又剩啦。咁然之后就俾人哋坐即係捉咗嚟坐监。咁坐好 Q 耐。咁然之后呢呢个美国总统呢就过嚟营救佢啦咁样。然之后呢其实就当然就做咗好多deal啦咁样。咁、但係美国佬因为即係呢个总统呢就要同呢个戏入面嘅普京呢就要讲数。喂不如咁呢啊你叫你下面即係你个美国公民一起认错啦咁样。喂写份悔悔过书啊咁样啦。最后尾呢个美国公民呢就唔肯认错然之后呢吊颈死 Q 咗。其实就描绘到即係呢个美国呢其实都系即系利益为先嘅，老实讲系。 全世界所有嘅外交都系最现实嘅啦。 realism 啊嘛，讲紧 系啦 ，realism 啦 ，real politics 嘛。呢个先系外交嘛。喂，有冇 Jackson 先 ？Jackson 系咩啊？ 系啊， 系咪？我 Jackson 就第一就系经济利益，第二就系全球嘅战略嘅价值嘅嘢啊嘛。 喂，如果去到你咁样嘅话咧，喂，即系其实解套到，即使泛民系美国佬条僆，其实佢哋都要绝。对要唔可以通过呢个政改喎、哦。喂因为你而家中国而家全世界都讲緊喎中国膨胀呢个概念你又搞啲咩中巴经济带呀又喺中亚嗰度搞嚟搞去又喺亚投行。喂我唔明嗰套我就送你张喂我帮你说服泛民就走去即通过呢个政改但暗嗰套梗係话喂大佬你如果通过咗之后呢、這个真真正假普选喎你永远都冇得上台喎、 哦。唔系美国佬有佢 argument 嘅我去年十二月嗰阵时候我咪话我收到个 message 㗎嘛。 嗯。 佢就认为你执住先啦即係待住先个概念㗎嘛慢慢改啦。喂大佬呢个世界冇一步登天㗎台湾当年都系咁啫系咪你见到万年国台你唔选啦你都照去扑佢啦。 而家唔系待住先喎佢讲到明佢就系话去通过咗呢个政府方案。 点同啊美国佬、啊、万年国台当年。是我哋争取一个空间嚟㗎嘛。 係 啊。係咪而家系你確認咗呢个制度 啊你调返转头嚟讲啊我几时有確認过万年国台啊当年嗰啲党外人士。 係啊。 我冇確認过呢个制度嘛。 嗯。 好啦如果你而家確認咗呢个制度嘅话你真系跑唔出嘅你只系入到嗰120人百分一。 嗯。 入到閘出唔到閘嘅嗰人撚事啊。 嗯。 你投㗎嘛。你班有头㗎嘛喂仲有泛民另外一样嘢我觉得係好核突好肉酸我都唔记得讲成日都。成日出嚟呢 联署。 就话要呢一个联署搞呢个捆绑。 捆绑。 喂搞咗好多镬㗎喇喎。 烦交 喎。喂唔会有另外一个更加核突嘅嘢成日话唔会愿意开启呢个谈判大门喎。两样一齐嚟㗎喎。 咪好好笑㗎。喂如果我冇事㗎我唔系身有屎嘅。我使乜成日出嚟讲话自己捆绑啊 嗯， 即系佢哋好惊。 嗯， 嗱，你话捆绑完之后，谂住同阿爷摆硬太，寸步不让，一次够啦。好似而家三番四次，我睇完之后咧，我都肉麻啊，大哥。 嗯， 使唔使啊？证明你自己内部好危险啊嘛。嗱，有人就话帮我听，从来唔觉得泛民有机会通过呢个政改方案。嗯、就算你黄成志走出嚟讲完之后咧，即刻退出中委会。你问我？民主党就唔会咁笨柒㗎啦今次就。死都唔会死自己㗎啦一定。最好拱其他人去夠四票咁就算数咁样拜拜。 咁佢就唔会代 喂呢、這个世界系咁蛊惑㗎啦。嗱有镬就唔好我咩啦大哥。第二个咩算啦咁样。系咪即系李柱铭都讲咗啦民主党系唔会咁做嘛一定会即系今次否会政改方案梗系啦痛定思痛啦。上年由九席变咗六席由高国讲过好多次啦。但个问题就是喂点解大家仍然觉得呢个政改方案可以通过到呢就是、因为佢可以叫四票嘛。而系有目标人选㗎嘛。而家放呢咁嘅风声出嚟。但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根本你就唔想过。因为对阿爷嚟讲过又好唔过又好佢都系非常之开心。 係咪即系共产党永远开心㗎嘛。 永远系唔立于不败之地嘅共产党嚟讲。唔过香港人唔要嘅。关人隐事 嗯 各你哋要㗎嘛。但你冇话俾我听到时出唔到集喺度呱呱嘈喎。 嗯 又好似啲僆仔咁喎。 出唔到出唔到屌。 咁你好明显就出唔到㗎啦。 係咪 係絕望㗎喎。 雞肋嚟㗎而家呢个方案。 唔係雞肋 又死唔要又死。 係雞肋係絕望㗎。因为真係冇可能出到閘㗎嘛你点样雞肋啫即係咪又係俾你开心一下有啲何俊仁上次选特首咁样即係陪衬囉。永远你冇可能出到㗎。是嘛？即系你去到提委会中间你要出闸嘅时候，你都唔够票嘅。 共产党选举嘅安全系数要系 好 捻 高 最高， 梗系啦， 你谂下而家系几个安全系数、 嗯？ 即使我俾你撤销咗机构提名嗰嚿嘢，八分一出闸、嗯，对共产党嚟讲呢个已经系落第一道闸啦。机、嗯、构提名系咪？我当你撤销咗啦，你试下假设咁谂。共产党嘅谂法就系、是，喂，你有机会赢个大哥，嗯、真系有机会赢个形势变嗰时咪赢咯，屌你咪037日咪赢咯。嗰阵时候回归系几年啦？六年啦、 嗯。 法国变天啊嘛，我点会唔删第一道闸啊？第二，其实而家嘅选举里边，共产党已经掌握咗 at least 四成嘅选票，系随时动员。 嗯、你话哦， 嗰啲幽灵选民啊，其实就系佢啲人嚟噶嘛？点解我哋去做家访嘅时候成日错啊？是他的人来的嘛他贴票来的嘛。第二个系数。第三个系数就是即使你当选到我可以不委任你。他落三度安全系数在这里、 嗯。 一国两制稳品啦。 但问题你讲紧不委任这一样东西是他最不想做的一样东西。 不过即是我刚才讲得太尽的即是收回话大家去估开云图的一样东西的。因为为什么呢、啊、民主的抗争是即是长远的。我哋唔可以经历一两次失败就屌讲鞋咁样样，我屌紧人讲鞋，我屌紧啲讲鞋，屌你咪大家又做讲鞋， 嗯， 系嘛， 嗯， 喂，同埋你要明白，现实上你嘅对手又好强大， 嗯， 呢个专制独裁嘅政权，吓、啊，随时可以喺股市兴风作浪， 嗯， 话升就升， 嗯， 话跌就跌，系嘛，同外资斗都赢佢， 嗯， 今时今日嘅中国现实就系咁咯， 嗯， 我哋要点样面对咧？我哋系翻屋企瞓觉啊，定系还是系继续思考紧自己未来嘅前路？大家要谂啊。 嗯， 就真系我收翻，话大家去估一云图，算捻数，求捻期算啦咁样。我收翻呢个讲法，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好捻大镬噶啦。 你收得仲快过荷兰人啊？ 唔系我惊特有误导，因为头先我啲晦气说话 系， 我惊有误导啊。 系 OK， 系嘛？喂，呢个世界你要有希望，你一定要坚持。 嗯， 我哋要立于不败之地，就系、是、我哋能够 by trial and error 系失败企翻起身，失败企翻起身。 唔系咁坚持又点样咧？喂，而家政改三人组连埋梁振英话咩准？喂，准备落区宣传，区区有睇头咁样。即系琴日美孚啊嚟咗单啦， 区区有火头啊，唔系区区有睇头啊，屌你！唔系真系好捻好笑。嗱，呢、這个真系要讲啦。嗱，咁啊呢个暗黑。阿杨继昌啦，即系呢个黄台样啦，咁佢就讲啦，喂，而家咧区呢啲官员咧就纷纷落区嘅目的咧，就系为咗呢个示威者要到场搞事，话越搞越好，越乱越好咁样样，喂，影响到啲港珠啊，同埋令到啲港珠咧反感啦，到其时咧支持呢个代住先咧，就系会系主流民意啦。喂，咁泛民咧会转台咧，都会有啲落台阶，咁正式表决之前咧，吓、啊、就做住和理非都有着数，哇，真系啊，呢啲嘢完全即系其他人讲。都好啲，由佢嗰口把口讲咧，真系好冇说服力、哦。因为佢觉得原来咧落区抗争咧系会令到啲港珠反 咩人嚟噶呢条友？ 你唔系啊嘛？呢个咪本土民主，本土民主前线嗰、 哦、 个黄台样咯。 因为佢写你，因为你查咗变咗杨院士，我唔知 唔系你认为嗰个系阿 M 啊阿 V 汪啊嗰个 V 汪啊？ 哦， 呢个叫 喂咁啊穿晒啦 吓， 几个月货仔 吓， 本土民主前线 系 吓。 原来系， 原来唔信任抗争噶，原来 唔系你搞错晒一样嘢、啊，因为佢哋之前咧就搞过好几个嗰啲反诶、啊反黄反衰科学又踢劫又剩，咁而家就做咗呢一个咁样嘅背景出嚟，咁咪俾佢可以咁样 戇鳩嘅。讲真，喂，如果你反黄反水货啊，踢劫又成，系可以令到港珠反感，而介而令到啲人系唔同情你嘅话，喂，咁你之前你又搞？ 咁之前搞就系要制造呢个土壤出嚟啊嘛， 制造咗有呢个籍口嘅褪态啊。不过呢啲人咧个鬼嘅身份啦，好快现身啊， 好快認得出嚟啦！我睇唔到，因為你查咗啊，大佬嗰個 Ray Wong 係嘛？ 咁你認得個樣嘅，不過你你睇個樣真係 咁遠，大佬， 你真係以為佢係楊遠士？ 我真係以為楊遠士，我咪阿槍個粉腸咩寫埋啲咁嘅嘢啊，大哥你 佢叫得做暗黑楊繼昌咁，有翻咁上下嘅呢方面。 喂，呢啲咁嘅人幾快現身？當日拆大台咪係呢班人咯？ 嗯， 佢有冇份啊？ 當日宣揚勇武抗爭咪呢啲人咯？ 哦 ，OK， 係 啊， 呢啲人咪就係鬼咯？ 嚇， 嗯， 中曬我嘅講法啦，唔使幾個月啊，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啊，黃老邪呃你十年八載啊，陶君人間呃啊中啦呢啲友，睇已經知係咩料啦，大哥，係咪啊？呢啲咁嘅 green horn 無端端咁勇，大佬一出嚟嘅時候，屌我僆仔嘅時候十下十下嘅啫嘛，好保守點啊仲，係咪？尤其是啱出嚟嘅時候都冇經驗，點解突然之間咁勇嘅咧？鬼嚟嘅原來，一句到尾呢啲係鬼嚟。 哦，休息一陣。 所以我哋唔打柒佢。 休息一陣。